第十四集，痛苦的记忆。布洛克斯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战场上，那是在海加尔山。部落的大酋长萨尔命令他们在这里截住燃烧军团，绝不能让他们攻破这道防线。援军正在赶来，部落需要时间，萨尔需要布洛克斯和他的战友们守住阵地。他们拼死作战，但依然寡不敌众。那些勇猛的兽人战士们全都在布洛克斯的身边遍体鳞伤，奄奄一息。无论朝哪个方向看，布洛克斯都能看到他垂死的同伴。从小与他一起长大，和他亲如兄弟的加尔诺，此刻就倒在他身边。加尔诺被一个高大凶猛、头上长角、满口獠牙的怪物用利刃砍成了好几截，但布洛克斯很快就为他的朋友报了仇。他发出连那怪物都害怕的叫喊声，朝他猛扑过去。纵使敌人穿着燃烧的铠甲，却还是被他劈成了两半。但燃烧军团的攻势仿佛无穷无尽，兽人的兵力却越来越少，眼下早已寥寥无几，每分钟都不断有战友倒下。好友都温的头颅突然沿着流满鲜血的地面往前弹了几步，几秒钟后，他的身体也倒在了石堆上。芬扎尔已经死了，他的遗骸变得模糊难辨，被某只恶魔的邪能绿焰灼烧得面目全非。那烈焰不是烧焦了他的尸体，而是彻底烧融了他。布洛克斯扬起坚硬的利斧，砍倒了无数凶残的敌人，而每当他擦拭额头的汗珠向前张望时，只能看到远处有更多的敌人在等待着他。恶魔仿佛永远杀不完，现在就只剩下布洛克斯一个人了。他以一己之力抵挡着如汪洋大海般的燃烧军团恶魔们。就在恶魔们朝着唯一的幸存者杀过来时，布洛克斯醒了。他在笼子里不住地颤抖，却不是因为寒冷。重复了上千次之后，他认为自己早就对潜意识里的恐惧免疫了，但每当梦魇来袭，总会给他带来新的痛苦与恐慌，还有新的内疚。布洛克斯早该在那场战斗中随着战友们一起死去，兄弟们都为了部落献出了生命，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。他认为自己不配活着，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酋长萨尔。 我尊敬的酋长，我是个懦夫，如果我再勇猛一些，应该就可以随他们去了。 你已经尽了全力，我的老友，你身上的疤痕就是明证，而且所有人都亲眼看到你不顾生死的与敌人拼斗，你无愧于那些死去的同胞。你为族人做出的贡献绝不在他们之下，你用你的生命坚守到了最后一刻。 布洛克斯接受了萨尔的感谢，却很难认同部落领袖的这番话。他依然活在深深的自责中，只渴望在战场上光荣地死去，为了部落。可如今他被关在这里，像一只待宰的肥猪，供这群高傲的生物享用。他们注视着他的眼神，仿佛他是长了两个脑袋。只有那位年轻的女性，那位萨满基斯，对他表示出了尊重与关怀。在他身上，他感觉到了他的族人谈论的那股力量，那是一种古老的魔法。通过对着月亮祈祷，他治疗了他的朋友在布洛克斯身上留下的烈火创伤。那位萨满基斯显得天赋异禀，能够得到他的祝福，布洛克斯感到非常荣幸。 然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这些事情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布洛克斯坚信，这些抓捕他的人很快就会商定好要如何处决他。他们没能从他嘴里撬出任何有用的东西，他拒绝透露任何有关族人，尤其是有关他们位置的情报。虽然事实上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返回家园，但他生怕如果对这群暗夜精灵稍稍交代一点实情，就会被他们摸出线索。这里的暗夜精灵与曾经跟兽人结盟的那些不同，他们对外来者有着明显的敌意，而这种敌意会对部落构成威胁。带着锁链的布洛克斯拘谨地翻了个身，等到明晚的这个时候，他恐怕已经死了，而怎样死却由不得他，想必不会有什么战死的光荣，更不会有后人歌颂他的功绩。 伟大的灵魂啊，请聆听我这卑微的声音吧，让我最后再战斗一次，让我能够死得其所。 布洛克斯凝视着天空，静静地祷告着。与那位年轻的祭司不同，他怀疑无论是什么力量看管着这个世界，那力量都不会理会像他这样地位低下的生物。他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暗夜精灵的手中。马法里奥接连三个晚上都独自一人坐在家中，冥想着塞纳留斯的教诲和他在翡翠梦境中见到的一切。三个夜晚过去了，他那渐增的忧虑仍然没有得到排解。他坚信新艾萨利城中的法术还在继续，如果没有人采取行动，事态只会恶化下去。可是其他精灵仿佛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。马法里奥最终认定，他前往苏拉玛去寻求泰兰德的帮助，而不是自己的弟弟伊利丹。泰兰德谨慎善思，而伊利丹却总爱贸然行事。然而就在他朝着艾卢恩神殿的方向前进时，突然看到一大群骑兵从反方向冲了过来。马法里奥靠在街边，看着几位身穿灰绿色盔甲的士兵骑着安适宜心的黑豹奔了过去。在骑兵队的正前方，有人举着一杆深紫色的方形战旗，正中间画有黑色的飞鸟，这是库塔洛斯拉文凯斯的旗帜。精灵统帅拉文凯斯骑在队伍前方，胯下的黑豹体型更大，毛色更亮，显然是在豹群中占有主导地位的雌豹。拉文凯斯本人又高又瘦，英姿飒爽，一派威武不凡的气势。镶饰金边的斗篷在他身后轻摆，插有红色翎羽的头盔上面刻着他的名字。他有一张酷似飞鸟的面容，脸型长而狭窄，鼻梁像是向下弯曲的鸟喙，浓密的胡须和凌厉的眼神彰显着智慧与力量。除了上层精灵外，拉文凯斯被认为是最能影响女王的人物，女王曾屡次接纳他的建议。马法里奥不禁责怪自己之前居然没有想到过拉文凯斯，但眼下可不是拦住这位贵族的好机会。拉文凯斯领主率领精英卫兵们步履匆匆，像是要去执行无比紧急的任务，这立即让马法里奥纳闷起来，不知自己对心爱萨利的担忧是否已经成真。可若果真如此，城中的其他民众也不可能表现得如此平静。驻守在主城附近的兵力如果早就预感到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，消息很快就会传到苏拉玛这里。当骑兵们离开后，马法里奥继续赶路，大街上人头攒动，不禁让在林中过惯了清静日子的他感到有些不适。他还隐约发现一群人围在广场中间，可他想见泰兰德的愿望太过迫切，并未深究。他希望自己很快就能找到泰兰德，他比平时更加莫名地感到紧张。 这份紧张与他对心爱萨利的担忧无关。最近每当他与这位儿时玩伴相处时，总是会觉得心情激荡。当他走进神殿大门时，两名卫兵对他进行了例行检查。他们没有身穿长袍，上身穿着闪亮的银色胸甲，下身穿着及腰短裙，胸口点缀着一弯新月的图案。与艾露恩所有新手学徒一样，这两名卫兵也是女性，精通防御与战斗之道。泰兰德本人是比马法里奥和伊利丹都要出色的弓箭手。虽说月神崇尚和平，却也会教授他忠实的追随者们保护自己的手段。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，兄弟？ 我想见见新手祭司泰兰德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叫 马法里奥怒风。泰兰德与我还有另外两名新兵同住一室，我偶尔见过你跟他在一起。 我能跟他谈谈吗？ 要是他已经结束冥想，现在应该有空，我派人去问一下，你在月亮密室等吧。 月亮密室是神殿中央那间五顶殿堂的官方称谓，许多重大仪式都在那里举行。马法里奥走向殿堂正中央，坐在新兵与信徒常坐的石质长凳上。虽然周围的环境令他感到心安，但马法里奥很快就没了耐心。他担心泰兰德也许会对他的突然到访感到不快。过去两人都会事先商定好才会见面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贸然闯进他的世界。 马法里奥， 听到声音的一瞬间，他所有的疑虑全被打消了。抬头看见泰兰德走进月光中，银色长袍闪烁着神秘的光芒，在他眼中就算是月神也不会比他更夺目。泰兰德的长发松散地披在肩头，与精致的脸孔贴合得恰到好处。殿堂夜晚的光线令他的双目熠熠生辉，当他微笑时，仿佛能照亮整间月亮密室。看着泰兰德走了过来，马法里奥这才木讷地站起。他知道自己的脸色肯定已经尴尬得不成样子，却无力改变，只好希望泰兰德没有注意到。 没出什么事吧？你怎么了？ 我没事，但愿我没有惊扰到你。 你怎么会惊扰到我呢？其实你能来，我真是太高兴了，我也想要见你。 泰兰德，我们能到神殿外面走走吗？ 要是能让你放松下来的话，当然可以。 你还记得吧？我说我曾经做过一些反复出现的梦。 嗯，我记得。 在你和伊利丹离开之后，我跟塞纳留斯讲了这件事，他帮我采取了一些方法，尝试揭开这些梦境之谜。 你们发现什么了吗？ 是的，我取得了一些进展，泰兰德，远远超出了你和伊利丹的预想。塞纳留斯给我展示了一条进入精神世界，也就是翡翠梦境的道路，但情况还没有那么简单。在那里，我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看见现实世界。 你看见了什么？ 我看见了心爱萨利，还有永恒之井。